孙家庄三比神，又数孙家庄黑夜之间当上二命，一不雄情二不见证，不会要讲师父拿在公堂，一位星球暗无天日，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，组织的巨型曲招拘留监狱，且巧叫一闻此言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紧依法律规定条例，巨庄上高府就不准停，还请就不缺情医学秦家分众身份得先接之死，永无计及也，紧壮啊。天爷请看。 嘿，真难为你啊， 说是的孩子才多大啊。 母后请看，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，官啊。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，下不大。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。那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。 下面啊， 是 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，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，有什么冤枉事啊，自管往上回，别害怕，都有洒家呢啊。 是皇太千岁爷 外头怎么又嚷嚷上了？ 是啊， 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架砸架担的李丹呢？ 有奴才可担待不起啊。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瞧瞧胳膊子的是对、 哎、这我说下边的 有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撑的。 天和爷的护卫， 天爷的护卫啊，哎，出了京了不要这够使的，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架砸下单，吃的比门干呢。 是啊， 小人 还叫我滚下看吗？ 是， 叫我骂你们什么？这群猴崽子。妞儿啊，慢慢的说你的、啊、 皇太呀。

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，苦恨呐，尘缘里呼。 Oh! Woo!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·斩娥》。